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京西至来广营大桥路段受到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依然打开我们的 radio 来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旁边的是小雪，欢迎啊！ 今天这个梗再过不去了是吗？ 对，就是因为有人昨天没有听嘛，对不对？忽略了你的小名，然后今天一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就是全都是跟我有仇的啊！ 小白鼠 啊，老白，你是不是叫小白鼠啊？啊，是不是叫白兔啊？什么白马呀什么的？ 怎么都跟动物有关呢？ 看，我们的听友是有多么爱我们，给我们起这么多名字，谢谢你们啊！天气呢好像越来越暖和了，今天呢依然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对，但是今天会突然发现心情会大好，因为温度越来越升高，离我们能穿小吊带或者小裙裙的时间又不远了。 不是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了？什么叫不远了？ 没有，因为现在会呈现一种两极分化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下午出门的时候，好后悔刚才出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穿裙子 啊？ 晚上出门说，哎，为什么没有披件大衣呢？ 我为什么要跟你讨论这个裙子的话题？这跟我简直没有什么关系，好不好？这个其实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是，刚才可能在我们节目开场之前，大家听到那边喊的我都有点毛骨悚然了。 白洁， 白 洁， 白洁，白洁啊！就听上去有点吓人，我说我欠谁钱没还是怎么的？其实是这一次又要去首创奥莱了，然后大家如果有时间，别忘了去找我玩。 就在这周五了。 下午你们就可以去逛逛，应该是有挺多活动的。然后呢，我们的节目是在6点钟就开始了。 所以呢，当天我会和郭鹏前一个小时陪伴各位，后一个小时呢，老白会和大家隔空回首。 对，我会在首创奥莱等着你们，好吗？如果有时间，记者一定要来找我玩。另外呢，我们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上周末开赛了，然后呢有200多名的华语播音的主持人走到了这个赛场，然后来比拼专业的技能和才艺。 听说那天你去了现场哦？ 对对对，作为评委我看到了很多这个有潜力的选手啊，还有他们的精彩的发挥。 据说这个初赛的最后一场落地赛呢会在4月21号正式举行，而且大赛的音视频评审的工作也会在本周陆续展开。 是，初赛晋级名单4月底揭晓，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谢谢。 好，说了这么多，啰嗦了半天，大家已经等不及第一首歌了，对不对？我记得以前也曾经用过这首歌做开场曲，作为我们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 对，就是来自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所以说，不管是日晒还是风吹，只要坐在车里，心有远方，到哪里都野滑。 对，况且假期也都在前方，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呢？或者下班的朋友们啊，都有四个字：远走高飞的心。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 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不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飞。 高飞来自金志文，今天的开场曲《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人说想起在过年的时候，高速的服务区有很多方便做高飞的。 特别应景哈， 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希望大家呢，虽然未必现在就能一脚油门远走高飞，但是会心怀远方和梦想。 对，当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很多最新的剧集，比如说何伟和李小冉最近主演了一个都市感情剧，叫做《下一站别离》，目前正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新鲜开播。 谁？ 就是李小冉 和于和伟。 于和伟， 对。两个人啊，然后这部电视剧其实是从当下社会的这个爱无能这么一个话题来展开的。 对，就讲述了对爱情灰心丧气的两个年轻人以签合约的方式开始了一段契约婚姻，但是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不小心假戏真做的故事。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好多这样子的剧集就是有这样子的内容吗？就说到这个爱无能这三个字呢，其实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现代社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的人其实挺多的，就是一般就是说很难发现让自己心动的人，就太难了这事儿。然后或者说虽然你可能会心动，但是你又不敢跟对方开展一段认真的投入的感情关系，你说害怕承诺，害怕责任，其实我带着更多的理性去谈恋爱，然后因为去害怕受伤害，所以呢索性就拒绝全情的付出。 总而言之就是三个词儿： 不相信，不勇敢，总拒绝。所以我们要问到各位的一个问题就是，爱无能，你有这样的时候吗？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爱无能的人呢？ 或者你觉得说这个爱无能这个现象，或者说这三个字归根结底是出于自私呢，就害怕自己受伤害呢，还是因为你没有遇到真正合适的那个人？ 哎，有可能。 哎，但是也有人会找借口说我不想伤害你，所以我不能全情去爱。 当然很多患有爱无能的朋友都是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要向他们伸出援手，给予他们宽容。 你确定你要拯救每个人吗？这好像难度有点高啊。但是其实想听听大家的答案，就是你们会就这件事情怎么想，随时可以微信跟我们沟通，前提是你们现在能腾出手发微信的话。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在线等候各位啊。 对，刚才说到那个契约的那个婚姻呢，就是在想说现代社会呢，就是很多人都很繁忙，不知道这个契约是不是真的可以及时生效啊。 应该是爱情在半路抛锚，所以丘比特知道，还好我们可都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你说如果早遇到多好，多几分几秒你都要，我说那就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爱情即使小小下一秒，幸福就算冰雪一角很难明朝，你是带我遇到的目标，就算天涯海角，誓言即使小小对我好，沿途偶尔遇到风暴让我靠，记得要把我的手掌牢，答应我不轻易放掉。揭晓应该是爱情在半路抛锚，所以丘比特知道，还好我们早都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我说如果早遇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爱情即使小小下一秒，幸福就算停下一脚很难明朝，你是带我遇到的目标，就算天涯海角，誓言即使小小对我好，沿途偶尔遇到风暴让我靠，记得要把我的手掌牢，答应我不轻易放掉。 好了，及时生效来自于蔡依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个电视剧吧，好不好？ 对，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爱无能三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反义词叫做破冰者。接下来说一下由罗晋主演的电视剧叫做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今天晚上开始在东方卫视播出，而且这是一个缉毒题材的电视剧。有人说为什么叫真爱的谎言呢？ 为什么呢？ 因为女主角无意当中会发现男朋友加入到一个贩毒团伙，想把他救出黑暗重新做人，但殊不知男友其实是警方打入贩毒团伙的一个内部卧底。 哎呀，这个剧情啊，遇到这种痴情又坏事的女朋友其实也真是有点拖后腿了。 所以说不怕谁酿的醉手，就怕痴情又天真的女朋友。 什么叫痴情又天真的女朋友呢？我总结一下，就是她真的很痴情，而且无论到什么年龄段、嗯、就都会有一颗少女心去爱一个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多好啊。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又因为这种痴情和深情，有的时候呢会经常会出现一些 bug， 很无厘头的现象、 嗯、 然后比较受累的是另外一半。 对、啊、对，其实女生来说相对就比较感性嘛，她可能更希望一个男人能够有担当的去照顾自己。 是， 他们就是女生最喜欢听到什么话，可能并不是说我爱你，可能是我养你啊，对不对？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哦。 一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演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直到世界尽头8090的经典动漫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在4月29号糖果 Live 上演。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的记忆。好像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歌手，就是近藤梦之助和乐队，他们会在演唱会上接连去演唱像《灌篮高手》这个熟悉哈，《圣斗士》嗯，然后《北斗神拳》。哎，是李小龙啊，不好意思，就龙珠， 嗯， 还有这个海贼王、奥特曼，然后柯南、火影忍者、数码宝贝， 哇，现场肯定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 8090一代的经典动画片主题曲，我现在想说，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是告别了童年的时光，但是相信，至少我相信很多跟我同年龄段的或者这些80后们，他们在听到。那首直到世界尽头的前奏，然后呢所有的人都会热血沸腾， 一定会的，而且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喜欢七龙珠啊、 嗯、 也会想起说，哎，有一个男生跟我分享过，说龙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节是关于时间的房子， 嗯， 就是在外面度过一分钟，在里边度过一分钟，在外面就是一年， 天上一天，然后地上十年嘛， 好、哦、像 是一百年，对对对，这个概念。但是我还是特别想象啊、特别能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当现场响起《灌篮高手》的音乐的时候，大家会怎样的一个情绪？被很多男生都会对这部漫画或者动漫情有独钟， 嗯， 哦，里面那些情节，我是天才啊，那个樱木花道的样子，还有流川枫啊打星星啊，哎，对，等等等等，或者即使你到现在可能你很少有机会去打篮球，但是有时候走在路上还会像一个男孩一样，然后手那个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对。 所以要不然我们就现场先在今天的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嗯、 灌篮高手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流川枫。 来了，再开一个 Yeah.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哎，我要放的歌去哪里了？ 怎么了？突然之间 对 他不见了吗？就是我们的歌单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惊喜？ 哦，不对不对不对，这是我们要下面要播的一首歌，我们可以先猜一猜下面要播的这首歌是什么。我突然想到这首歌是拜托你来放在一个地方的 啊， 在哪里？ 在这个卡单里面。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耳畔响起这个来自潘玮柏的爱上的你，我们要稍后再放吗？ 对，因为待会儿我们会聊一聊潘玮柏，然后我们还会送出跟我们一起去文艺小分队的机会。 嗯哼，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就是刚才平台上留言的很多朋友吧，就是我们抛出了一个话题，关于爱无能。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自己的一些感慨，有的会说爱无能，我自己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说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我们想说爱无能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总觉得感情是有代价的。 嗯哼， 有的人就觉得，你比如说张三，他喜欢我，给我送了一个钻戒，你看他有多么喜欢我。李四，他只请我吃了一次麻辣烫，你看他对我多么草草了事。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两极分化？一个是有关于这个感情里面的错综复杂，后面我们说到的青春的那些简单无忧， 嗯， 或有人喜欢，应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仙道。 对， 没有猜错啊。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把你的感受发送过来。 嗯，好了，这首歌不用猜，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歌了。而我刚才其实更想让大家听的是这一首，抱歉啊。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近日，戴佩妮为新版《流星花园》重新编曲制作《你要的爱》，消息得到证实。这是继情非得已宣布回归后，又一老版经典曲目将在新版中焕发活力。消息一经发布，就得到大家热议，经典重现、非常期待、回忆杀等评论火热占据微博。作为 IP 翻拍剧，《流星花园》实现了创新与经典并行前进。近日，陈伟霆全新单曲《一笔江湖》来袭，该曲将中国风与现代风相融合，营造出风云诡谲、争锋相对的武力江湖。今天，独立音乐人蔡诗芸最新力作单曲《Sauce》全网发布，新单曲中他即兴的演唱依然是点燃情绪的导火线，从歌词中可以看到充满自信的他，鼓励所有人要勇敢追求梦，用自信重拾自我。2018年度公告牌音乐奖公布了本年度的提名名单，美国说唱音乐人肯德里克·拉马尔与英国创作人艾德·希兰、火星哥布鲁诺·马斯各自收获了15个奖项的提名，并列成为本届公告牌音乐奖拿到提名最多的音乐人。在年度最佳歌手奖项中，三位大热门拉马尔、黄老板和火星哥均获得了提名。将和他们三位争夺本奖项的音乐人还有加拿大说唱歌手德雷克以及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分别拿到了9个奖项和5个奖项的提名。美国当地时间5月20号，2018年公告牌音乐奖的正式颁奖仪式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持续车多，其中钟楼北桥西向东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东三环农展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堵，队尾接近太阳宫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元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元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元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相见往未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 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 和你一起寻找春天。天 千话，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些扬眉吐气的感觉，包括安慰一些心情不佳的像卢璐这样的朋友。 对，就是、嗯、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听过杨千话为数不多的普通话专辑的之一， 对， 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微笑。 对，轻快的歌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嗯，这个我觉得听完这些事情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真的是只有在他的演唱会上面，我觉得他可以发生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因为本身他的歌就很多很多的故事。 嗯， 包括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些电影台词，我来讲到啊。嗯、我们先来看是到底是什么事儿，因为最近歌神张学友正在密集的巡演，你知道他真的是太勤奋，或者说真的是非常的体力很好的一个歌手。这把年纪了哈，十八个月的时间里面，77个城市里面办了146场演唱会， 就是传说当中那个四面台的演唱会吗？ 对，你知道真的是。会经常在朋友圈看到说，哎，这个什么哪个城市，然后有一个演唱会，说啊，居然演唱会还可以开到这儿，就是他的影响力真的算是空前绝后了。我跟你说， 对，而且不但刷新了他本人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在上个月的新演唱会上，还一举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当周的全球演唱会排行这个票房排行榜。 太厉害了！你知道他的票房收入现在已经超过了 Queen 啊，皇后乐队，像 Pink 这些欧美的实力歌手 啊、哦。 但是这个成绩呢，其实不是我们要关注的。 重点，重点是围绕着他的演唱会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比如说 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南昌的时候，台下黑压压坐了6万多人，想象一下演唱会唱到一半突然进来几个人，迅速锁定了一位观众，然后并且迅速把他带离现场。原来这位观众竟然是一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这个太厉害了吧， 而且也是张学友的歌迷，为了看演唱会专门从外地开车过来的。入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自己已经被人脸识别出来了，而且已经被警察锁定了。 我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想到这个法网当中还有一个部分是跟张学友的演唱会有关系的。 还挺仁慈的，看了一半。 好，再来看郑州站，有一位歌迷，其实他很想看 Jackie 的演唱会，但是就是苦于买不到票，因为票卖得太好嘛。然后就想了一个歪招。 什么招？ 就是在场外呢，哎呀，操控了这个一个小型的啊，这个一个无人机现场直播。然后但是你看这个是不允许的，对不对？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巡逻的民警发现了，然后呢处于5天的行政拘留。你看 ， 不要再这么做了，真的是。 更奇葩的是，有一位成都的歌迷说，在去办赴美国的签证的时候，签证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呀？”这歌迷就说：“我想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听着理由特别充分，是不是？结果呢，签证官当场就拒绝了，说：“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 张学友马上就来成都了。 人比他都了解得多。 对， 另外还有在宝岛台湾有一对情侣，分手3天啊，分了，就是男生分手之后呢就很幸运抢到了2张演唱会的门票。这时候前女友竟然回头来找他， 然后呢就是为了得票吗？ 就是你，所以说你听这些故事，你是不是会觉得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是 啊， 而且我想到他的那首歌曲，就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然后苦苦攒了半年的钱， 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吗？ 对。 哎呀，你找不着票是吧？可以学那个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在那个台阶上坐一会儿，说不定待会儿就有张学友本人给你送票，说不定旁边还会有一个老头在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好了，不放黎明的歌了啊，来听张学友。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让 Jackie 把整个这个女人的一生啊，这个就是这个故事讲完了。 17岁到40岁， 对对对，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印象，因为在2016年当时有一个现象级的美剧我非常喜欢，叫西部世界。这讲的是在未来某个时期，就是有关于人类掌握的人工智能这仿生人的制作技术，然后呢就是满足了人类的一些欲望，然后呢打造了一个主题公园。我觉得这个剧情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它有一些交替叙述的时间线和宏大的世界观的设定，所以还挺烧脑的一个美剧啊。 对，而且当时这部美剧因为 交替的这个时间线和刚才你说到的这个世界观，一度成为现象级的一个讨论话题。而第一季播出之后呢，很多剧迷也说在期盼说第二季什么时候到来。那么现在呢，西部世界第二季的回归日期已经定了，就是在美国时间本周日的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周一的早上9点正式播出第一集。 嗯，我鼓个脚掌来支持一下而且第二季的好评度据说比第一季还高， 哎， 我就很期待了哈。国内也有视频的这个平台买了这部剧的版权，但是时间可能会稍晚。对于很多爱这部剧的朋友来说，就是这四个字了哈。今天听的这个是一个广东话的版本，还挺特别的。昨天没有听到你的王牌新发现，今天是不是该有了？ 对，而且今天带大家回顾一下经典，致敬一下 Beatles。 好，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在等着大家，作为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今天我们不走马观花，就好好的听一首歌。在刚刚结束的歌手决赛中，很多朋友都会被汪峰和谭维维演唱的那首《Hey Jude》给感动到。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摇滚乐队 Beatles 传唱至今的世界名曲，每次听不一样的翻唱都能收获到不一样的感动。据统计，全球有超过1000名不同国籍的歌手翻唱过《Hey Jude》这首歌。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大都是孙燕姿或者陈奕迅翻唱的版本。不知道你还记得吗？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80万人齐唱《Hey Jude》。每次看到这种全场齐唱的场景，总会叫人热泪盈眶，因为这需要多少共鸣才能产生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他的一切魅力都蕴含在他简单通俗而又意义深远的歌词当中。当然，和歌词一样，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同样会让人感动。歌里所唱的主人公 Jude 其实就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John Lennon 和前妻 Cynthia 的儿子 Julian。 但是这首歌呢，并不是 John Lennon 所写的，而是 Beatles 的另一大支柱保罗写给他的大儿子 Julian 的。在这里我们不谈及过多的花边，只专注于音乐的本身。现在再回听《Hey Jude》这首歌，已经不是安慰一个小男孩的歌曲，它不仅只属于个人的悲欢，更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我记得孙燕姿还曾写过这样的描述，说什么样的音乐可以永远地感动每个世纪的人呢？ Beatles 做到了，永远不退流行。 他们有理想，年轻但有目标，他们努力地在做自己的梦想，然后写在歌里告诉全世界，现在的你想做的是什么。年轻终有一天会结束的，在结束之前把想做的全做完吧。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 Beatles 演唱的 Hey Jude 这首歌是 John Lennon 所写的吗？ 问题其实已经抛出来了，我们可以再提问一次哈。 今天是一道纯粹的阅读理解啊，请问 Hey Jude 这首歌是 John Lennon 写的吗？ 是或不是，可以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谢谢小雪的提醒。然后可以记着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加上啊，这样才可以收到。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I can tell what you think, and you'll always be making the worst of it all.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哎，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自方大同。 九哥歌名听起来就特别草率，但如果把它翻译成“爱上你了，对不起”，会不会好一点呢？ 嗯，我觉得挺好听的一首歌啊。 对。 然后其实歌词里唱的说“你出招我奉陪”，刚好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因为马上我要出招了，请你好好奉陪一下啊。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对，让他久等啦。第一个朋友 ，Hello。 你好， 哎，张小婉的张小婉是你吗？ 对对对。 啊，看到你的名字，然后头像还扎了一个丸子头，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嗯，在哪儿听节目啊？ 啊，在车上。 在车上。 嗯，哎，是我们的新朋友吗？我看关注时间应该是在18年的3月份左右。 对。 对。 哦，听我们时间并不太长，那就是。嗯， 所以我们的游戏规则你知道吗？正问正答。 知道。 啊。 啊。 知道。 你就是为了游戏来的吧？是不是？ 啊，听太清楚 啊！现在听清楚了吗？ 哎， 啊，你以前听过我们的节目吗？在这个游戏知道这个，先知道节目还是先知道游戏的？ 先知道节目的。 还回答的好诚实，感觉。 对 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先知道白给100块，后知道哦，娱乐最王牌。 好吧，张小婉的张小婉，希望今天我们应该是哎，多少多少钱？300块。 嗯， 300现金红包，我们希望今天都能够装到你的碗里，好不好？ 加油！ 哎，好嘞。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白给100块。第一题，看你关不关注时事，因为。要建立自贸区的消息，海南呢最近成为了舆论的热点，请问海南省的简称是闽吗？ 不是。 但是 答对了。 对， 但是是什么呢？不知道， 不重要是吧？ 不知道， 是穷 啊。对。 哦，对 对。你要不提示他，海南省的简称是海吗？ 反正不是闽了。 好吧，这个第一题送分题答对了，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二题。 第二题也算是送分题吧。英国的 Beatles 乐队赫赫有名，刚才我们在王牌新发现当中也出现过。那么请问保罗·麦克特尼在 Beatles 乐队当中担任的角色是贝斯手吗？ 是吗？ 是。 这也是蒙的吧？这是蒙的吧？ 啊，是蒙的。 有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贝斯和低音吉他分不太清楚。 对，其实是 keyboard 啊，这个键盘手和低音的这个吉他的部分是这个保罗麦卡特尼彭麦克尼来负责的。好吧，那小婉这个今天答错题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小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好好，谢谢 谢谢。今天打进电话来开不开心啊？ 开心。 记得稍后把二维码截图发送过来，关注白金 FM。好吗？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为什么跟他对话，感觉我自己也很卡通，你知道有没有？就是小猪佩奇和乔治的对话。 感谢慧言。 OK，OK，OK， 好，那我们再接入一个电话，好不好？好，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直白给100块，第二位听友在线上了。Hello， 你好， 你好，我也是个女生，怎么称呼你？ 你叫我 April 王吧。 April 王啊， 名字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在4月接通你的电话。 我就是看到他的名字，我的第一个反应啊，就特别不想叫这 April 王，特别想叫 Uncle 王。 这是惯性思维是吗？ 惯性思维，就看到这个后面一个英文带着一个王，就应该是好像感觉应该是有个 uncle 王。 所以我们一接通电话，知道是一个女士，就 miss 王就好了。 好， 好不好？ 好吧，这个请你做好准备。我不知道你这个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啊？ 很久很久了， 啊、 我是听你的节目很久很久的。 啊、别， 不是，那倒不是。 你看人家都不这么说，你艾哥，你小雪你好吗？你这样，那个。我知道啊， 早先我们开始的。 嗯，好了，咱们就不叙旧了，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游戏，好吗？五道题，正问正答。虽然我们是熟人，但是我不会留情的。接下来这道题，在小说《西游记》里面有一对妖精，一个叫做 奔波尔霸， 好好念；一个叫做 奔波尔霸， 一个叫做 霸奔奔。 请问，奔波尔霸、奔波尔霸是黑鱼精吗？ 黑鱼精啊？ 嗯，是吗？ 哎，可能懵了，这真 是吗？ 不是， 蒙对了。 厉害呀！ 哎呀，厉害厉害，这题挺难的啊！奔波霸是黑鱼精吗？不是，奔波霸是鲶鱼怪，大波奔是黑鱼精。谁知道？ 有点像绕口令感觉。 对，奔波霸。 第二题，请听题：在小说《天龙八部》当中，虚竹因为爱上了一位孟姑而还俗。请问，孟姑的真实身份是北燕国的公主吗？ 是吗？ 对。 三，二，一， 是吧？ 错了，怎么笑这么开心？ 为什么又是在下的第二道题上？ 心想说，哎呀，我终于蒙错了，两道题连蒙两题。 你知道前两天有朋友连线之后，他说，因为没有答对我们的题目，晚上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做了一晚上答题的梦。 对。 好，这个 uncle 啊，不是，嗨 ，miss 王， 嗨 miss 王啊，这个错了啊，这个虚竹爱上的这个孟姑，她不是北燕国的公主，应该是西夏国，好吗？啊，小知识点啊，记住了，那也是有小小鼓励送给你，谢谢你的参与， 记得把截图 发 送过来呀。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我们再打一个电话，再有一个机会。叫做 Should I？ 奶油盒，我应该怎么办呢？ 输的我都已经到现在底儿掉了，我跟你说啊，但是我还是，其实这无畏输赢，这其实只是一个小游戏，更重要的是发福利和让大家长知识点啊。就刚才两位都挑战失败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呢，我们再给一个机会。 Hello， 嗨嗨嗨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都是女生。 等会儿，她的声音很甜，有没有？ 是，你俩换些位置吧。 不是你再多说几句话让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啊，白姐你好，你之前去年年底的时候还选中过我的照片。 什么？哦，有我们有照。 去年年底。 啊，不是， 对， 你话得说清楚，什么叫去年年底？我问你要过照片。对啊， 就 mark 了一下他的照片。 哎， 是那会儿选那个最美笑容，被你选中了。 对， 记得了。 哎，不记得了。 因为那张图是我拼的。 哦，想起来了。 真的。 是 啊。 他声音很好听，有没有？ 对，就是声如其人。 对，艾科，你的声音跟他比起来，感觉好成熟。 然后呢？长得也成熟吗？你是下句话想这么说？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这个细说了啊，细说了对不对？谁也得罪不了啊，都是女生，都得礼让啊。好，那个叫斌是不是？ 嗯，对。 啊，好，就叫你斌斌吧，斌斌。希望今天你能够有理有面儿，然后把这个奖金拿走啊！加油！ 好啊。 同样是这个五道题，希望这位笑容和声音同样可爱的女生能够赢取我们的奖金，加油喽！ 第一题我们让艾克来问音乐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有关于潘帅潘玮柏的一道题。 请问潘玮柏在担当歌星之前他是做 DJ 的吗？ 歌手在做歌手之前是做 DJ 电台 DJ 的吗？是吗？ 是。 是不是有一点存在误导性？ 因为昨天我们节目说很多歌手之前都是做 DJ 的， 什么林忆莲啊、健康啊、 李丽芬啦、是吧？ 对 啊，确实不太了解 啊。没事没事，这个题有点偏啊， 你要普及一下。 因为其实有个坑啊， 对， 就是潘玮柏潘帅他在做歌手之前他的职业是什么？是音乐节目电视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叫 DJ， 叫 VJ 啊。 哎，他不是 DJ， 不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哈、啊。 长知识了 啊！长长知识啊！好，谢谢你的参与。 哎，公布一下育儿题答案吧。 啊， 公布一下我们的育儿题答案好不好？ 育儿题答案是不是？ 哎，谢谢你。哎，我跟你说话，突然感觉自己 温柔了很多。 谢谢你，谢谢谢谢。然后，那其实我刚才想，如果本来我换一道题，如果是 你别紧张，别紧张。 如果是体育题的话，可能更答不对。 来试一下喽。 比如说，姚明在中国队的球服的号码是11号吗？ 我知道在 NBA 是11号。 那在中国队是吗？ 不确定。只看 不太好蒙是吧， 只看过 NBA。 好了，谢谢你的参加，谢谢你的参与。嗯，希望 谢谢， 希望这个你的笑声也让更多的朋友感觉到快乐、谢谢，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好了，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三位可爱的朋友们，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也替明天参与节目的朋友感谢你们， 又累积了100块，所以明天就是400块了。 对，我觉得是你的，你一定要试着把它给拿到自己的手里，对不对？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再度添上新鲜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无论何时都会觉得经典。但是此时此刻依然有一首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歌要响起了、我们请让大家来猜的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你们可以先把手机准备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有人说这首歌是我不太会唱歌，但是呢我觉得他唱的还不错哟。我们来听一下前奏好不好？ 那我们就听前奏，然后大家记着把歌名发过来。如果你们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我们将会送，肯定送上一个小红包、中间再选另外的一位好不好、准备好了吗？三 好了 二一开始。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这个前奏确实不太好听，我们做一些提示哈、就跟现在的天气或者气候有那么一些关系。你想现在这个这个杨柳絮 有种轻摇慢摆的感觉。 对，歌名、赶紧想一想，好好想想再发过来哈。 所以我们刚才又是给大家重复了一遍是吧？ 对， 就我觉得这道题还挺简单的。 对，已经有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最快发来的，但是当中还要选一位，所以你们现在发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

受弱气压场控制，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有影响。目前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满江无际2018全国巡演即将于本周六4月21号正式在北京月空间开场，除了新专辑中的歌曲《归来》《Mr. Man》等经典作品，也将以 remix 的形式首次呈现，同时多媒体视频也将作为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始终。今天巡演视频的宣传片正式曝光，从短短的30秒内容可以看到氛围化的超现实场景，流动的光影，跳动的电子节拍，扭曲魔幻的城市空间。整场演出按曲目分为4个章节，视觉也相应分为4个层次，首尾呼应，塑造出一个叙述线索。近日久未露面的吴亦凡在其4个社交平台同步更新个人动态，配图为最新的工作照，并配文打卡上班，引得网友纷纷猜测吴亦凡是要有大动作了吗？据了解，吴亦凡即将上线的新专辑本人全程参与创作和制作，并面向全球发行，业内和歌迷表示非常期待。4月30号，全球将迎来第7届国际爵士乐日，日前宣布了2018年国际爵士乐日相关活动计划。4月30号，全明星全球音乐会著名艺术家名单随之公开，爵士萨克斯大师李高阳先生受邀在列。李高阳是华语金曲奖首位杰出华人演奏家奖获得者，中国新一代最为著名的爵士萨克斯大师、作曲家、教育家，拥有数百首包含不同音乐风格及多元国际音乐文化元素的个人原创作品。2018年国际爵士乐日活动全球主办城市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全球190多个国家将举办庆祝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收费站到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 如果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 走心的六点半 啊，对，这是一个状态。我们的音乐素描是我们的单元，最重要的是要在一首歌里面找一些有意义的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是来自江美琪的《路人》。首先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潜藏一丝清冷》。 12个小时，加一通电话。电话提示你拨打的用户正忙，挂掉电话继续盯着，20:17最后打了一遍，然后放手。终究是路人啊，这一次我们都是路人，彼此一起转身再见。2018年4月17号， 阿司匹林他说还是这个时间，闺蜜和我互诉衷肠。她说，前男友并不是不爱她，至少分手之后还一直关心着她。喝醉酒的时候，前男友专门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把她安安全全送回家，安顿好之后再回家。他也时常会问女生，最近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我总是以为，像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没有可能复合呢？后来关于他们之间的事儿，那个男生找我聊了很多，最后他说 并不是不喜欢了，只是已经不太合适，再纠缠下去对谁都不好。 所以世界上此时此刻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执着的，不甘心的，放手了的，许许多多关于离别的伤心往事。那些故事里的人不是都不爱了，更多的是爱了却不得不放手吧。 江美琪，路人。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逃到爱情来的你终于罢休，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就分开走，我们说好不回头。 路人来自江美琪， 主播私房歌。 其实每天到这个单元是我们最安静的时候啊。 是、哎、 如果你每天只能听到这个单元，你可能会误认为我们这档节目是一档非常的有品质。怎么不能说误认为，会觉得我们节目一直这个方向都是这种 对 煽情的呀、啊、走心的呀、 还有很多朋友特别不能适应你的状态，就说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老白怎么开始煽情了呢？ 怎么我就不能煽情了？ 煽情起来最怕这个嬉笑怒骂的人， 我就只能是煽火烤串是吧？我就不能煽情了是吧？人肯定有不一样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层次嘛。 对， 对我也不可能每天在生活里面都是像以前我说像上早间节目打了鸡血似的，或者是每天都嘻哈、不可能这样。 对，所以今天主播私房哥你要分享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嗯，其实我更像我的说话的方式现在这样，哎，宝贝儿，睡了吗？ 这睡得也太早了吧！ 我就不敢回听这期节目，听到我怕我自己会忍不住。好吧，我们接下来要推荐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时间的关系，赶紧抓紧时间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是， Helping Leslie Hoping。 对，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电影，科幻的电影，泯灭当中的一首插曲，其实就是讲，这个男主人公好像在等待女主人公的，女主人公在等待男主人公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想起了一首歌， 所以今天是你第一个主播私房歌的推荐是吧？所以如果最近有看过泯灭的朋友，可能从这首歌曲当中能找到一些共鸣 啊。反正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电影，我还没来得及去看。据说反正这个有些科幻，但是中间也会有一些感人的部分。 这首歌曲叫做 Help Leslie Hoping。 如果你看过这个电影页面里面这个场景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你更详细的场景发给我们，让我们也描述的更细致一些。 或者说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Heartlessly helping himself to her bad dreams, he worries, did he hear a goodbye, or even hello, they are one person, they are two alone, they are three together, they are four.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的搭档小雪告诉我说，艾哥告诉我说，让我配合他一下。 是因为昨天看到李元胜的，他无限是当中的其中一首诗叫做走得太快的人，所以今天特别拿来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是说三种不同进度的人，比如说、 你需要这个要这个有一些 煽情的吗？ 对， 那好，走起晚安。 谢谢陆先森乐队创作的这个没有唱的部分的旋律，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要感谢一下这个作者啊，不能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告诉别人这是什么。哎，宝贝儿啊，不是这个风格是吧？好，那你先来吧。 走得太快的人，有时候会走到自己前面去，他的脸庞会模糊，速度给他沾进了幻觉和未来的颜色。同样，走得太慢的人，有时会掉到自己身后。它不过是自己的阴影，有裂缝的过去，甚至是一直试图扔掉的垃圾。第三种是坐在树下的人， 坐在树下的人，也不一定刚好是他自己。 有时他坐在自己的左边，有时坐在自己的右边。幸好总的来说，他都坐在自己的附近。 怎么呢？今天想推荐这首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分享给各位。总之，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无论生活当中的好与坏，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馈赠。 哎，我这配合到位了吧？啊，我明明每天只能是哎睡了吗？这个只有前面那个音乐素描一段， 对， 没有想到延伸到这里来了啊。 散文也不错啊。嗯，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歌啊，艾科推荐的歌，我觉得也不错。 只是这人生，来自许美静。 我常在世界的角落，继续着每天的幻想，想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理想。是否每个人都一样，总埋怨生活太平淡，寻找自己，同时也寻找生命的方向。凡事都不必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谈，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 主播私房歌，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好了，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推荐这首歌的理由就是没有理由，因为有人推荐给我，所以我听了一下，觉得这样的原创音乐人呢，可能我们也要大力的来推广一下啊。啊，对对对，就是认真去创作音乐的。但是我对这首歌的打分呢，我觉得及格线以上，但是从整首歌的录制，包括他的演唱的部分来讲的话，算不上是这个至真至熟的一首作品。 嗯， 但是会有像春天一般发芽的一些活力。虽然这不是一首快歌，但是会有一些在春天依旧会感觉到那些冰封气息的那种状态。 嗯，所以我们先来推荐一下这首歌，叫做 沈以诚带来的《春》啊，乡村的那个春。 恍惚间浸透了回忆，慢慢的回忆，存在的回忆，只看见遗忘的笑脸，纯洁的笑脸不在身边，想实现从前的诺言，不尽的诺言和你的诺言，却描绘无期限的事，有寓意的事，刻画的线，乔木落叶告诉我时间变迁，你仍旧依靠石头看岁岁年年，惊觉两鬓霜白，长叹一声哀怨，也不过匆匆弹指间，不在意我存在你心里面，只记得当时没有那么远，一眼照入青丝暮成雪，没梦境你不在眼前，我想给你一颗我的眼，倒映着曾拾起的缘，若皆是一场镜花水月，也不想忘记你的眼，回忆心愿。 这首歌叫《春》，我不知道大家会从什么角度去听这首歌，或者说是不是你们喜欢的风格。 嗯，总之听歌的人，有人喜欢听这一类的歌，有人喜欢听那一类的歌，或者说从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了旋律或者属于自己的歌词。 嗯，最后一首歌艾克来推荐。 这首歌曲太大热了吧， 经典。 我咋 是吧？但是今天我找到是它的原本，是来自美国San Francisco 的那首Phenom Blondes 这支乐队带来的 What's Up。 就是想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人去质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回答他 What's Up。 对，其实没关系，这歌对你来说年龄偏大了，就这歌的年龄偏大。对，但是这依然不妨碍这首歌成为世界的流行乐的经典，很多人无数次的翻唱的这首很有力量的歌。当每天的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你可能也会拷问一下自己 What's up。 25 years and my life is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 What's going on for a destination? I realized quickly when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e。 抱歉啊，我会把自己有时候自己在车里面听歌的那个状态有时候偶尔拿到直播间来， 突然间出现到双声道。 希望当你问自己 What's up 啊，怎么了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说 I'm OK, I'm fine, 好吗？ Okay. 老样子啊，还有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还是期待大家能够给我们来这个打个分儿。今天的歌单，如果你听的时间久，就今天全部的歌单。如果只是从私房歌开始听起，那么今天这一段落的歌，你是否满意呢？ 对，大家只需要发 emoji 赞或者是 down 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赞的表情和或者是不喜欢的表情 low 的表情， 对，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也得带来一些什么，那叫什么捞那种服务，是吧？ 是， 吃完以后问一下您满意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发来的赞，谢谢你们。 及时反馈的还很快捷啊。 对， 就证明在这个时间段大家留守的比较多呢。 是是是，忙碌了一天的朋友们，在这个城市当中一天为自己的梦想为家人来奔忙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对，如果说今天我们推荐有一些歌曲你知道挺你很喜欢它的旋律但不知道歌名的话，可以锁定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稍后我们就会有歌单， 晚些时候可以查询到歌单。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你是小雪。这个梗说几天怎么的。 总之我想以这个 Gary 的一句话来结尾，奔波也是一种思念。 很好。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